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大家好，又到星期五。天地有正氣，咁惡高個頭開始咁樣， 慣咗。 啱啱見到阿娜姐好開心啊，全面進場啊！咁而家每一次咧，即係開節目嘅時候咧，啲人數先 grow 上去，即係所以人個人有啲壓力啊，望住嗰個live chat room 嘅人數。不過即係我都唔係好介意或者即係睇呢啲數字嘅，基本上 冇乜留意。 我都係照咁做，一個人睇我又咁做一。百個人看我是這樣做的，即我又沒什麼所謂，習慣了這麼多年。喂，這樣，今個星期呢就，比較，又是比較沉寂一點，會為什麼呢？ 可能真的過完年沒多久，那些勁東西未來。 是，這樣就很有趣的，那就，其實不是發生得小事的，它裡面的東西其實是大的，今個星期其實有幾樣都是理論上的大事，第一件事是中朝的會面，在河內的一個高峰會，那也是第二次的這個特金會的， 兩國元首會面， 那其實是一件大事來的。不過好像大家又第一咁呢個會面就冇乜成果啦，咁樣就就算佢會面嘅時候咧，好似彷彿大家都已經預知咗，好似冇乜成果咁樣，好似比較冷處理啲。 開頭好似幾樂觀嘅，但係突然之間又 turn out， 又係冇乜嘢 啊！突然間各行各路咁樣啊嘛，係咪？咁啊，亦都今個禮拜咧，亦都頒布咗最新嘅即係2019年嘅財政預算案啦，咁樣亦都本來咧每年嘅財政預算案都係。大件事嚟嘅，即係都會，我都記得我做時事節目都煩咁多年啦，咁啊每一年都係要費好多唇舌去屌柒呢啲咁樣嘅財政預算案。 一個財政預算案，一個施政報告，基本上呢啲就重點嚟嘅。 重點嚟嘅，即係喺我哋做政治節目，即係或者係做時評節目，呢啲係重點嘅嘢啦。但係今日禮拜我哋望到份財政預算案，我哋望到嗰份陳茂波嗰份咁嘅嘢，基本上連睇都唔想睇啊！是冇亮點之餘啊，連俾人鬧嘅機會都好似冇， 鬧都嘥氣 啊！係啊，嘥氣啊，即係完全係嘥鳩氣咁樣。所以咁我啱啱今個禮拜就見到啲資深傳媒人啦，咁樣亦都應該係資深政治人，佢哋係一啲政治從業員嚟嘅，咁大家討論起呢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咧，基本上大家都冇嘢好討論， 都係炒冷飯，即係波叔又炒冷飯，咁我哋評論又炒冷飯，都係攞翻以前堆嘢嚟講，咁冇意思 嘅。有咩好講嘅大佬？係啊，即係明明係一個財政預算案加一個呢個中朝呢個高峰會咁樣，理論上好多嘢講，咁結果咧，我哋發覺喺資料搜集揾資料講今晚節目嘅時候，發覺嚇屌今晚真係，我一嚟到見到阿輝，我話。屌，今晚真係冇嘢好講，即係唔知應該講咩。不過話雖如此咧，但係都其實發生咗幾件事咧。我覺得係值得攞出嚟，大家唔係討論添，係我覺得係講下嘅。嗱，咁啊，先至聲明先，今日咧。第三節咧會試一試呢、這個有封煙嘅，咁啊，但係如果大家覺得想同小弟一齊傾下偈啊，又或者打入嚟想即係發表一下意見啊，我哋啲資深網友啊，想大家傾下偈咧，都隨時歡迎嘅。咁啊，電話咧係幾多號咧？就係喺呢個我係睇唔到嘅嚇。我呢、這個一陣間會應該會碌出嚟嘅喺下邊，係啦，應該下邊有個係啦，係下邊有個咁樣嘅電話嘅，就係呢、這個 2440係嘛？2440 40882440 4088咁啊，好開心啦！終於即係個電話線通翻啦，因為我以前做節目不嬲都係歡迎封煙嘅，即係歡迎大家打入嚟傾偈嘅。咁啊而家有翻個少少嘅封煙熱線，雖然係撈教啲嘅，少少撈教啦。不過頭先我見之前個節目咧，最前線嗰個節目，法國佬佢哋都嗰、那個。那個封煙都不錯，個電話都不錯，咁我又咦乜有嘅咩咁樣？咁我同阿 operator 阿 Neil Neil 話：喂，不如試試咯喂。咁啊，所以電話係2440 4088係啦，見到啦。咁啊，2440 4088咁啊，喺第三節啦，我諗十一點打後咁大家可以打入嚟傾下。喂，咁啊第一樣嘢講咧，其實今日禮拜都發生了一件事咧，令到我咧覺得相當之氣憤嘅，就係、是大約係禮拜一二到啦，即係今個禮拜頭啦，係啦。咁咧林鄭月娥咧呢個冚家產撲街冚家產特首咧，竟然特區政府就竟然係向中央係匯報呢個取締民族黨呢件事嘅。 正確啲嚟講咧，係中央政府咧就發出一個公函，就要求港府咧就住呢個取締民族黨呢件事咧，就交一個 report， 交一個報告， 即係寫個 report 俾我嚇、啊，交一個報告。咁其實上個禮拜嘅事嚟嘅咧，即係上個禮拜五咧，都即係好似話係已經其實交代咗一啲嘅，即係好似林鄭月娥亦都即係向中央主動地講起呢一件事而。In return 個回應就是中央就首次發函注叫港府呈交呢個港獨嘅報告。咁佢話呢個不僅係即係個原因係咩咧？佢話呢個唔僅僅係一個香港嘅內部事務嗱，咁就正啦。大家要記得呢個特區政府用乜嘢條例去取替民族黨嘅咧？ 用一個社團條例， 冇撚錯啦！社團條例絕對絕對係香港內部事務中嘅內部事務，佢唔係關乎咩國家安全啊！亦都香港暫時係冇法律係關於呢、這個國家安全噶嘛？ 係啊，類似國安法嗰一種啦， 係咪？即係如果中央係要干預香港嘅，只能夠喺外交國防外交同埋呢個係國防外交啫嘛？ 係啊。 即係呢樣嘢係會係需要去到 officially 官方地去干預香港特區嘅內部事務啊嘛，咁點解而家中央會無端端叫政府交代一個用社團條例取替嘅一個社團嘅一件事件咧？係咪？而港獨喺香港係冇任何嘅法例去約束噶嘛，理論上。香港是沒有任何的法例去約束任何所謂港獨的主張的嘛，除非它牽涉到暴力影響到香港的穩定或者香港的秩序 治安 秩序嘛，是不是港獨是一個政治主張，而這個政治主張在香港是合法的嘛，是沒有暫時是未有任何的法例去講話講港獨是犯法的嘛，而到今時今日特區政府亦都未證實到，亦都從來沒有任何一個證據說陳浩天的這個民族黨是牽涉到煽動暴力和這個參與暴力和這個擾亂社會秩序安全嘛，從來沒有啊，他只是懷疑說他只是說民族黨是沒有放棄過這個暴力的暴力建獨立的一 個主張的立場而已，但這個只不過是一個立場，亦都從來沒有發生過，亦都從來沒有做過出來的嘛，是不是？現在我們都批評他，為什麼你懷疑你就可以用社團條例說他將會犯法呢？是不是？他未犯的問題是這個是呢個係一個普通法嘅地方，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法律基礎嚟噶嘛，一個完全係一個法治嘅基礎嚟噶嘛。嗰個人一日未犯法，佢都唔係一個咩？你縱然佢個樣成個罪犯咁，佢話：哇！我真係成日屌你老母，日喺度睇嗰啲犯罪，就算碌嗰啲製造炸彈嘅網頁，喺香港其實都係合法噶嘛，係咪合法過？佢雖然佢講講話炸彈貪到。探討槍械的使用，探討炸彈， 其實是合法的、 你甚至再誇張一點，你直情話可能一個人犯案累累嘅，嗰過往30年有25年都是住在個監獄度，佢放翻出嚟，佢只要一日未做犯法的事，你都不可以 assume 佢係會做的嘛。 係啊，你不可以因為啊，唔係你唔可以 assume 咗佢做，然之後拉佢坐監唔得噶嘛，係咪？呢個係法治嘅基礎嚟噶嘛。係咪？咁點解嗱？首先你取締已經係一個問題，即係你而家取締已經係唔清唔楚嘅問題，係咪？從來冇經過法院嘅呢件事，暫時都仲未經過法院，只不過係行保安局提交行政會議嘅，即係提交特首嘅，特首就喺行政會議裏邊決定嘅，成個上訴機制就算民族黨要上訴，都係上訴去行政會議嘅啫，係咪？佢唔係上訴去法院嘅。呢件事是一個行政的決定，而呢件事為什麼又會牽涉到中央又要致函講情報呢、這個情報呢、這個？